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about a place。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个对于一个地点的介绍。 什么地点？是叫 Wildlife Club 是吧？ 没错。这里边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用法和词汇。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就是 open space 是空地，开场的这个空地，比如说一个广场啊这样的地方叫 open space。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单词是 common， C-O-M-M-O-N。 哎，这词大家好像貌似认识对吧？当形容词的含义就是普通的，平常的。那它呢在课文中是名词，是公共用地啊 ，public land 是这个意思。好，再往下呢是 willows 是一种树啊，willows 是柳树的意思。那柳树可以用来干什么呢？那个柳条可以干什么呢？一会儿听力中他会说到。好，再接下来叫做 daylight hours， 啊，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It means in summertime。In order to save energy, the clock is pushed forward or maybe backward. 就是把表调成提前一小时或者是错后一小时，叫做 daylight hours. 好了，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扫清预习的这个词汇部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录音。 Hello,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Wildlife Club.And very pleased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lants and creatures of this area. I think you'll be surprised at the variety we have here, even though we're not far from London. I'll start by telling you about some of the parks and open spaces nearby. One very pleasant place is Halland Common. This has been public l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what you'll find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river Ouse, which flows into the sea 80 kilometers away, has its source in the common. There's an information board about the plants and animals you can see here. And by the way, the common is accessible 24 hours a day. Then there's Holt Island, which is noted for its great range of trees. In the past, willows were grown here commercially for basket making.And this ancient craft has recently been reintroduced. The island is only open to the public from Friday to Sunday because it's quite small, and if there were people around every day, much of the wildlife would keep away. From there, it's just a short walk across the bridge to Longfield Country Park. Longfield has a modern replica of a farm from over 2,000 years ago.Children's activities are often arranged there, like bread making and face painting. The park is only open during daylight hours, so bear that in mind if you decide to go ther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录音听完了。这讲的是一个场所，一个地方。您听出来什么地方吗？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来分析一下。 哎，第一句就告诉你了啊。Hello, I a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wildlife club. 啊，原来这个地方是 wildlife club。什么是 wildlife club？ 就是野生动植物的这个俱乐部。 嗯。 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用法，就是表示某人很高兴做什么事儿。开场的时候，在讲话开场的时候说 I am pleased to do 之外，还有一个像刚才课文中用的 I am delighted to do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非常高兴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B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然后他后面用了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lants and creatures of this area、我感到很高兴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对于乡村以及这一个地区的植物和动物感兴趣、I think you will be surprised at the variety we have here, even though we're not far from London.、我觉得大家一定对这个地方、所拥有的这种动植物的多样性感到相当的震惊、虽然这个地方离伦敦市区并不远。I'll start by telling you about some of the parks and open spaces nearby. 我的这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附近的这些公园以及开放开场的空间。One very pleasant place is Highland Common. 有一个不错的非常宜人的这样一个公共区域叫做哈兰德 Common.This has been public l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这里边呢，它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都是作为公共用地。And what we'll find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River Ouse, which flows into the sea 80 kilometers away, has its source in the common. 那有意思的是，这个叫乌兹的这条河，入海之前呢，它有80公里。它的这个入海的长度达80公里，那它的源头就在这个公共用地。 所以这个俱乐部它要介绍的是 Holland Common。 对，那这个地区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不妨先主动思考一下，它为什么在讲动物植物的时候要提这条河流。 嗯。 好，那有一些个生物的常识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河流就意味着 生命啊， 对，有水的地方它自然这个动植物它就比较多，是吧？两栖的还有水栖的陆栖的它都会有，然后同时呢因为水源充足它也有一些个这个树木啊草啊等等。好，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 There's an information board about the plants and animals you can see here 有一个这个信息告示板儿啊，这就类似于在这个公园门口是吧，给你贴一个地图，然后给你贴一个这个地方的介绍 信息栏啊。 对， The information board about the plants and animals you can see here, and by the way, the common is accessible 24 hours a day. 好，他说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呢是24小时都开放的，这个 is accessible 也请大家注意它的开放呢，如果说我们用中文的思维去想呢，你就会说这个地区 is open， 因为它没有一个关门的，所以呢它不需要 open， 但是它是随时你可以去啊，所以就用 it is accessible 24 hours。 There is Holt Island which is noted for its great range of trees 这个地方叫 Holt 岛，这个 Holt 岛呢、有很多树 which is noted for itsGreat range of trees. 对 ,be noted for 就是be famous for 的意思，以什么什么著称。In the past, willows were grown here commercially for basket making, and this ancient craft has recently been reintroduced. 说以前这个柳树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专门种植，而且是商业化种植，就是为了去做那个柳条编的这些篮子。Basket making.做成篮子我觉得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个北京啊就流行用塑料的那种打包用的那种条去编成各种的篮子你可以编成菜篮子，你也可以编成这个小一点的装肥皂盒的。我记得那时候每家人都拿着它然后什么放个奶瓶啊什么的。这个就是 basket making, 就是编这个篮子用的。And this ancient craft, 这是一种手工艺品，这种比较古老的手工艺品 ,has recently been reintroduced.那最近呢重新又进入到公众的视线 啊，就是说它又被重新的推广起来。Introduce 介绍，它除了有这个介绍张三认识李四这样的功能，还有呢就是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东西又重新让大家所知，这个意思啊。比如说the product has been introduced for 10 years 啊，这款产品已经在世上，在这个市场上用了十年了，那这是 be introduced 就是这个意思。The island is only open to the public from Friday to Sunday because it's quite small, and if there were people around every day, much of the wildlife would keep away. 他说这个岛呢，只是在周五到周日向公众开放，因为这个岛很小，如果每一天都是游客如织，有很多人去参观那个地方呢，那这个野生动物呢，就会退避三舍了。啊，就是这个野生动物它就是看人太多了，它就不在那儿待着了。好， to keep away 就是躲得远一些。 From there it's just a short walk across the bridge to Longfield Country Park， 从那儿呢走一个很短的距离，跨过了桥，就到了另外一个叫做 Longfield Country Park 的公园。Longfield has a modern replica of a farm from over 2,000 years ago. 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仿照2000多年前它的一个农场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仿造出来呢，就是重现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2000年的之前这个农场是什么样子。Children's activities are often arranged there. 啊，那那儿是有许多儿童的活动 ，like bread making 啊，比如说做这个面包 ，and face painting 就是画脸蛋儿，就是大家知道小孩脸上，比如说画朵花啊，画个太阳啊，涂的五颜六色的，这叫 face painting。The park is only open during daylight hours， 啊，这个公园只是在白天的时候。好，那之前呢，我们讲这个 daylight。它也有这个夏时制的意思，叫 daylight saving。 好，那 daylight 放在一起写，请大家注意它中间没有空格，它是一个单词，那这个地方只是在白天的时候开放， so bear that in mind if you decide to go there、那你请大家记住这件事儿，如果大家想去参观这个地方的话， bear something in mind、就是你想着这个事儿。比如说 bear in mind thatCash is needed、 就是你要想着这个带着现金，这点很重要，是需要做到。 你看有的地儿咱们现在都习惯手机支付了，但是呢你需要记着这个地儿是要现金的，所以就得说 bear in mind cash is needed。 之前我就去过一个地方，他们那儿不能用手机支付， 对呀、 我一摸口袋呀没带现金，完了， 多那你就不好用了，是吧？现在我知道，像北京，你在医院要是去挂号的话，好多医院不接受手机支付，你可以用现金，这个没问题。所以呢 ，bear in mind 就是记住的意思啊，想着这个事儿的意思。好，那我们的逐句讲解呢，就到目前告一段落，请大家再听一遍录音。 Hello,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Wildlife Club.And very pleased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lants and creatures of this area. I think you'll be surprised at the variety we have here, even though we're not far from London. I'll start by telling you about some of the parks and open spaces nearby. One very pleasant place is Halland Common. This has been public l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what you'll find interestingis that the River Ouse, which flows into the sea 80 kilometres away, has its source in the common. There's an information board about the plants and animals you can see here. And, by the way, the common is accessible 24 hours a day. Then there's Holt Island, which is noted for its great range of trees. In the past, willows were grown here commercially for basket making.And this ancient craft has recently been reintroduced. The island is only open to the public from Friday to Sunday because it's quite small, and if there were people around every day, much of the wildlife would keep away. From there, it's just a short walk across the bridge to Longfield Country Park. Longfield has a modern replica of a farm from over 2,000 years ago. Children's activities are often arranged there, like bread making and face painting. The park is only open during daylight hours, so bear that in mind if you decide to go ther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壮壮老师在节目中给我们讲解了雅思的听力真题。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其中比较常用的咱们能拿起来就用的句型做一下练习。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在开场的时候，大家不管是发言还是演讲，或者做报告，或者你给领导做翻译，很可能他都会说我很荣幸啊，请到大家来啊之类的这样的开场白。那英文就是 I am delighted to do something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处啊，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place。 好，那现在我们用这个句型来扩展一下练习。我很高兴大家来参观我们公司。 I am very delighted to have you visit our company。 没错，可以哈，你也可以说 I'm very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our company， 很欢迎你来到我公司。好，那你也可以用 I am pleased， 我很荣幸今天大家能抽时间来。 I'm very delighted or I'm very pleased that you can come. I know that you are very busy. Even though you are very busy, you still come to our company. 嗯， 啊，这个就是这种表达方式。 嗯，我们也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们节目。We are very delighted that you listen to our program every night. 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首先请允许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英文就是 I will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I'll start by introducing myself. 好，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公司的情况。I'll start by introducing my company first.My company， 你说不说 first 都可以，就是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就是讲首先要干嘛。好，首先请大家看 PPT， 怎么说？这个 PPT 在英文里边你能说 PPT 吗？啊，不能。你能说 PowerPoint 吗？也不能。英文里边这一篇一篇的这个 PPT 的演示叫什么呢？叫 slide，S-L-I-D-E， 就是幻灯片的意思。好，那所以你应该怎么去说呢？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幻灯片。 I'll start by inviting you to take a look at our PowerPoint slides. I'll start by inviting you to take a look at the PowerPoint slides. 好，这是 to start by doing something 这个用法。下面 information board也需要练一下啊。您要找哪些书，请您参照指示板啊。Please refer to information board for the books you would like to borrow 啊。比如说你要借一本书到图书馆啊，我在哪层找哪本书，那你可以就去这个 information board。 那图书管理员这个 librarian may say that please refer to the information board for the book you look for。 好，下面我们要练的一个词组是 introduce。 introduce 是介绍吗？ 但是除了介绍，咱们刚才在讲了，就是一个产品推到市场也叫 introduce， 或者一个概念引起公众的注意啊，进入公众视线也是 introduce 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这本书即将在五月份面世。 This book will soon be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在五月份 in May、 对了， The book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in May， 或者你直接就说 The book will be introduced in May。 就这样说就行了。所以 introduce 它呢，它就是指一个新的产品的东西啊，来这个为公众所使用。那再来啊，地铁，新的地铁线路 将在今年年底推出使用。The new subway line will be introduce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所以大家看 introduce 这个词用法是不是和你之前的认识有点不太一样了。好，再来啊，智能手机是在十年前推到市场上的。 The concept of smartphon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about 10 years ago. 对。The concept of smartphon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10 years ago. 好，这个 introduce 这个事儿给大家提醒注意之后，还有一个词我们刚才没有特别的说，叫 replica。 replica， 复制是吗？ 复制品啊。 replicate 就是 copy 的意思。replica。比如说你看这个画，名画啊，可能是达芬奇的画的复制品， 赝品啊，复制品啊。So the painting you are looking at is actually a replica of the original one of Da Vinci。没错，这是 replica 啊。那有的人说了，你要是在旅行的时候，是吧？尽量使用护照的复印件，而不要使用护照的原件。那你可以说 ，you can try to use the replica of your passport as much as you can instead of showing the original passport。 嗯， 好，就是人家说请出示护照，那你肯定得给他原件。但是如果说我能看一下你护照上的信息吗？哎，你就给他看一下这个复印件。 嗯， 所以 replica 呢，基本上它和 copy 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 copy 有的时候只是限于纸质的东西，而 replica 呢，可以是一个 3D 的，就是立体的东西。 嗯， 啊，这个 replica 就是这个含义。我给大家拼一下 ，replica。replica，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看另一个单词，就是 bear something in mind。bear something in mind， bear 怎么拼呢？是 b e a r， 就是熊那个词，它有动词的含义。好，你最近要饮食非常注意啊，不要忘记你在减肥。 bear in mind。 Mm-hmm. That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 diet、because now you are determined to lose weight. 对、你也可以反着说、please be、exercise caution with your diet.、bear in mind that you try to lose some weight.、you are trying to lose some weight. 好，这个就是这一部分的词汇的练习。我觉得大家在学习一个听力材料的时候，除了说你听懂，甚至是把题选项都做对之外呢，就像这种你觉得比较地道的用词需要反复去造句，这个练习好多人是不够重视的啊。那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或者你自己最起码你自己要想动脑筋想一想这个句子是怎么样。我也知道有的同学呢，就是每次广播呢就像上课一样，用一个笔记本他来记，这个习惯很好， 非常认真哈。 没错，非常认真，然后呢假以时日，你的这个水平慢慢就积累提高了。 嗯，好，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能够记好笔记，掌握好。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